受，我们一直就这样向前走，我们小手拉大手，一起郊游，今天别想太多。舍不得挥挥手， 我是愚不成，有点烦人又有点迷人， 浪漫没天分，反应够迟钝，不够情深，话叫做颜色，但很矛盾，喜欢你的笨， 微笑在 也有春天，是台湾音乐人罗大佑在1982年创作的歌曲。下面我们来欣赏孟庭苇翻唱的版本。 仿佛如

这是一首辛晓琪的《不如这样吧》，继续为您带来林忆莲的老歌《伤痕》。稍后下一时段，我们将继续听到飞儿乐团的 Lydia、 苏有朋演唱的《来生缘》，万芳的《孩子气》，刘德华《萍水相逢》，陈淑桦的老歌《春去春又回》，苏慧伦演唱的《舍不得把眼睛睁开》。我是云云，稍后下一时段邀请您继续来听老歌。 夜已深，还有什么人让你这样醒着数伤痕？为何临睡前会想要留一盏灯？你若不肯说，我就不问。只是你现在不得不承认，爱情有时候是一种沉沦，让人失望的虽然是恋情本身，但是不要只是因为你是女人。

痴情的人，痴情的心，何去何从？又再次心动，再次心动，再次萍水的相逢。 下面我们听到的这首经典老歌是陈淑桦在1990年推出的《春去春又回》，收录在她的《一生守候》专辑当中。 终于明白，这一场离合悲欢是我人生必须走过的旅程。万爱千金，一直等待 这一时段千年阙歌为您送上的最后一首歌是苏慧伦的老歌《舍不得把眼睛睁开》。稍后下一时段我们将继续听到周笔畅《谁动了我的琴弦》，王力宏《爱你就等于爱自己》，邓丽君的老歌《微风细雨》，周传雄演唱的《快乐练习曲》，元气组合的《沙拉拉》和齐豫演唱的《七点钟》。我是云云，稍后下一时段继续和您分享动人的经典老歌。 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千年之约》，陈涛作词，王渊作曲，韩红演唱。 一海为沙，情长风少，会千变万化。我想登高一望，这天地的图画。一场阔别，让白世间一个心愿，你是我心海唯一。

我们听到的是邓丽君的老歌《微风细雨》，继续来听周传雄的《快乐练习曲》。这首歌表达了一种历经世事磨练终于释然的豁达。这首歌发表于2006年。之后我们继续来听元气组合演唱的老歌《沙啦啦》。 快乐那年我们几岁，看透还没学会，心里面住着一个鬼。快乐不是只红酒杯，狂欢换一次醉，醒来后夜更黑。我以为长大一些冷漠一些，对谁都防备，快的哭一回。 and thinking over how my way through the day and the night, the stars shine above me. She's been gone for some time, but I know I truly love her. 到这里，今天的青年雀歌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。在明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将欣赏到的经典老歌有叶一茜演唱的《知道不知道》。 那天的雨是否都已料到？ 韩红《让爱做主》。 让爱做主， 让爱做主， 只为最初的坚强。 王铮《我们都是好孩子》。 我们都是好孩子，善良的孩子。 李翔安娜。 安娜，每次我都会这样呼唤你。 Twins 八十块环游世界。 八十块买到水钻。 林志炫敌人。 敌人帮助到边界。 侃侃滴答。 滴答滴答滴答滴答。 刀郎2002年的第一场雪。 2002年的第一场雪。 许巍晴朗。 心就像天空般晴朗。 周华健演唱的全世界的爱。 都期待找到真爱。 林俊杰曹操。 尔虞我诈是善果，说不清对与错。 黄小琥演唱的热情的沙漠。 我的热情好像一把火，烧了整个沙漠。 明天早晨5点到7点，邀请您继续和我一起分享老歌。下面我们听到的是齐豫演唱的《七点钟》，由台湾女作家三毛填词，讲述的是三毛初恋的故事。

里疼，张开手拥抱就